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我系末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aku 个 Otta，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我哋嘅论坛已经搬咗去 Discord 度，有咩意见、指正或者想讨论嘅都可以过嚟留言。邀请连结就放在资讯栏度，我哋等你大驾光临。好，呢期正式开始，大家听到我嚟开场咧，你都估得到，今次我哋又系嚟讲电影嘅。幸运地啦，冇俾我乌鸦嘴噏中。结果是暂时没爆发第五波疫情的，所以电影院也都没因此而关门。今次要讲的是儿童向，但其实又不是很儿童向的电影。话说当年这个 Stand by Me Doraemon 呢，我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是没有写到文，亦都是没有出过任何 podcast 之类的东西的。那基于这个怨念呢，我今次就要大讲特讲，我要将上一次 Stand by Me 都一次过讲完，所以这一次我会一次过讲完两套。虽然都建议你一次过听晒，咁你咪当重温下咯。咁先讲啲 overall 嘅背景先啦。叮当其实每一年咧都会有一套电影版嘅，叫做大长篇。除咗2005年嗰阵时因为新旧交替而暂停咗一年之外咧，每一年都会有一套嘅。不过咧 ，Stand by Me 就唔系呢个每一年一套嘅电影版嚟嘅，而且佢亦都唔系喺平时嘅3月初播。喺2014年佢哋播出的时候咧，同一年仲有另一套电影《新大魔警》。你完全是可以将 Stand by Me 视为插咗喺正常嘅电影排程之外嘅。而且相对于每一次都系大冒险啊嗰类嘅大长篇啦， Stand by Me 系将原作嘅一啲短篇串联起嚟变成呢个偏日常嘅故事。只不过呢个日常系佢人生入面比较重要少少嘅一部分咁解啫。呢个模式系前所未有嘅，而且个针对嘅年龄层系大人。相对于以冒险同少少教育意义为主嘅大长篇 ,Stand by Me 系以感动为诉求。咁你见到佢份海报系叮当喊住口咁嘅样，你就已经估得到㗎喇。咁佢最终喺日本系获得一致好评，而且创下咗 83.7 亿嘅票房纪录。一度仲打入咗日本总票房排行榜嘅前50名嘅。好啦，咁就正式进入讲 Stand by Me 嘅部分啦。如果你只是想听 Stand by Me 2的话，你可以跳去后半部继续。不过我强烈建议你一起听埋，咁你咪当复习下咯。想当年，而家要叫当年，因为6年前嘅套嘢。想当年 Stand by Me 出嗰阵时咧，其实大家最有印象其实系阿保全叔过身，而且正正就系 Stand by Me 上映之前嘅冇几耐。但系唔知应唔应该叫幸运地啦，保全叔系录晒所有配音之后先过身嘅。在预告片入面有一句我唔可以再留喺度。我唔知嗰陣时佢係抱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录呢一句嘢。但係我哋听嗰个就真係相当地触景伤情嘅。阿保全叔最后都係完成到呢一套可以话係后藤子年代入面最重要嘅一套叮当动画嘅配音。咁亦都係因为咁啦，所以呢套嘢我係入场睇咗两次嘅。一次听日本原文，另一次呢就係听粤语。两场都是买飞入场睇嘅，识我都知，其实我好少买飞入场睇戏嘅。咁啊，利益申报完毕啦。咁啊，亦都同时试咗呢个平面同立体电影两种嘅。嗱，但系好老老实实啦，佢个立体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多余啊，除非你真系好向往以第一身嘅视角感受下带住竹蜻蜓乱咁飞系咩感觉啦。入边又系有两个场景专门系服务呢个视角嘅，不过对我嚟讲就其实我唔系 OK 啊嘅。咁 Stand by Me 咧就搞咗七段原著嘅短篇，将佢哋串联起嚟，连成一个有意义嘅故事。咁而且其中五篇咧，其实喺成个故事入边咧，都系比较特殊意义嘅，包括最开始二人相遇咯，未来大雄雪山遇难嗰一话咯，亦都即系静儿决定嫁俾佢嘅最重要一幕，仲有呢个大雄结婚前夜咯，最后就系再见叮当同叮当回来了。咁中间仲有两篇真系日常短篇嘅，咁啊楞到呢个静儿同大雄之间嘅感情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叮当嘅短篇咧，篇同篇之间咧系冇咩因果关系嘅。但系如果你将佢串联成一个故事嘅话，就需要连贯噶嘛。所以喺 Stand by Me 入边咧，有啲补充同修改中间少少嘢，去令到佢个故事可以连接起嚟。有啲似以前啲处境戏剧，一个故事嘅结局系会影响到下一个故事的开始。咁喺补充嘅场景或者设定入边咧，最惹人争议嘅咧就系阿小红或者叫细修扭下叮当个鼻去设定个 program 落去，呢嚿嘢咧完全系原创嘅，系为咗令到个剧情更加合理而追加嘅嘢嚟嘅。喺呢个设定之下咧，阿小红同阿叮当咧系有更加强嘅主从关系。有人话会令到佢阿叮当好似变咗被奴役咁嘅款，但系其实系严重咗嘅。 首先，家人机械人同个主人的确系有个主从关系存在嘅，而呢个主从关系系讲紧小熊，即是大熊个曾孙同叮当之间嘅关系，并唔系大熊同叮当之间嘅关系。大熊同叮当之间其实系冇主从关系嘅。佢追加呢个强制 program 嘅设定，系令到佢系由心不甘情不愿嘅情况之下，都要留低去照顾大熊。咁样先可以凸显到最终佢哋培养完感情之后，终于可以甩烂啦，但反而依依不舍呢个友情。我再次强调，小熊叮当之间系主从关系，但系大熊同叮当之间系友情嘅关系。咁当然啦，净系喺剧入边咧，其实你系冇办法感受到佢两人之间嘅强烈友情嘅。喺电影入边，佢只有少少嘅两个短片时间，同埋中间插咗少少佢应用唔同道具嗰真系几个片段咁大把嘅啫。以前我成日都讲㗎喇，呢类观众冇时间去培养理解对角色嘅感情呢，喺桂番以下嘅动画呢係经常出现嘅。但呢个问题喺 Stand By Me 入面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呢一部分早就喺每个观众嘅心入面。呢种经年累月嘅感情係其他作品冇办法可以比拟，无论几咁高明嘅导演都係冇办法去弥补呢个时间差嘅。呢、这个亦都系 Stand By Me 屈嘅地方。咁当然啦，能够好好咁利用呢一点亦都系导演嘅功力嚟嘅。好啦，跟住就系《列他逃生》时间啦，以下会涉及《Stand By Me》，净系《Stand By Me》啊嘅《列他》部分。如果你真系想睇咗先，你先去听嘅，你可以睇完之后先翻翻嚟呢度。好啦，五、四、三、二、一 ，OK。《Stand By Me》入边补充咗好多原作冇讲过或者应该系根本冇谂过要提嘅部分。比如叮当喺原作入面呢，系话嚟就嚟，话走就走嘅，嚟系冇乜原因，走亦都冇乜原因嘅。尤其是系走嗰一部分，因为喺原作入面呢，走呢真系无啦啦突然间就话要走㗎喇，佢系冇解释过点解要走㗎佢。咁对细路嚟讲，可能佢哋唔会深究呢啲嘢啦，但系大人就会要你俾返个合理嘅理由，点解佢一定要走。如果唔系，如果你只系屎忽痕想走嘅话，咁其实系凸显唔到佢几咁依依不舍呢个问题嘅。尤其是佢跟住要返返嚟嘅。如果全部都冇理由嘅话呢，就会变成好似佢屎忽痕就要返到未来，屎忽痕又返返嚟现代咁样。咁补得最多嘅呢，应该就係雪山罗曼史一部分啦。原作漫画其实只有轻轻大过，大雄搵到正义之后搞出一堆问题，然后返返转要阿正义去照顾佢，最后亦都冇解释到佢点样脱险嘅。咁就会变成纯粹就係大雄太废，所以阿正义先要睇唔过眼。即系可怜佢咁样啊！咁呢度可以话系一个伏笔，亦都可以话唔系嘅。我哋后边会讲嘅。但喺《Stand By Me》入边咧，大雄系其实理论上算系凭自身嘅实力去救翻正义啊！佢甚至冇依赖到叮当嘅法宝啊！你谂清楚。除咗到达现场用嘅时光机同随意门啦吓。仲有啊，佢呢度入边亦都补充咗点解叮当喺佢哋遇难嗰阵，点解冇即时帮佢哋？即是要营造一个绝境，令个大雄必须要依靠自己。而事后孔明讲句，我亦都非常疑惑，一个小学生，仲有一个咁撚蠢嘅小学生，点解会可以喺一瞬间諗到一个咁妙绝嘅方法嘅。咁啱啱话咗会叻他唔怕讲啦。佢係记住呢个遇难嘅事，既然呢个遇难嘅事对佢嚟讲系咁深刻嘅印象，单单系产生印象呢件事已经改变咗未来，改变咗未来嘅大雄嘅记忆。咁样先有未来嘅大雄病紧都会扑过嚟。呢一点系比好多靠遇刀侠、靠爆气、靠人哋救嘅少年漫画更加优秀嘅。入边嘅原理你话难，又唔算真系非常之难理解，但系要谂出嚟就有啲困难嘅其实。所以呢一点其实有少少唔叮当嘅。但系相对嚟讲咧，如果系藤子嘅科幻短片嘅话咧，其实就出现都唔奇怪嘅。呢度亦都系藤子个科幻短片嘅年龄层比较高少少嘅原因。咁讲到科幻短片，就讲另一个感人位，就系结婚前夜阿正义同佢老豆嘅对话。最令人感动嘅地方系正义老豆个样，终于有最终定案啦。OK， 讲笑啫，冇打头。其实呢一部分咧系好唔叮当嘅，虽然佢喺呢度咧就调翻转，其实好合理嘅。首先 ，Stand By Me 本身就系比较高年龄层，以大人为主要对象噶啦。其次就系讲呢句同答呢句嘅人，正义已经系大人啦，要嫁出去啦。咁佢老豆更加已经系嫁女出去嗰种白发老人啦。但系以叮当低年龄嘅习惯嚟讲咧，其实有少少维护嘅。点解会咁样呢？如果你有睇过原作， TV 版、劇場版和現在 Standby Me 的分別的話，你就知道為什麼了。最初 TV 版的大雄婚前夜是按照原作演出的，只是有提大雄那部分而已。後來和宇宙漂流記一起上的電影版就加了不少料的。電視版只有一節十分鐘左右而已，叮噹一節只有十分鐘而已。但電影版的大雄婚前夜就加了不少料，加長加到26分鐘，差不多一集的長度。當中最重要就是加了三份禮物的一段。呢段嘢喺原作系冇嘅，但系又唔完全系凭空变出嚟嘅噃。点解会咁话呢？其实呢一段咧系藤子嘅科幻短篇入边嘅一篇作品。咁当然主角就唔系正义啦，但系既然都系出自藤子嘅手咧，两部电影版都借用咗呢一段去加入正义同佢老豆讲嘢嘅部分。前面都提过啦，科幻短篇嘅年龄层系比叮当要高得多嘅，所以咧两者嘅风格系明显有差别嘅。不过呢次咧就正正适合 Standby Me 入边用啦。至于最后嘅离别与重逢咧，就基本上系按住原作咁去演出嘅，就只有加入咗大雄婚前夜同呢个再见叮当之间嘅连结点，即是大雄确定到可以同正义结婚，而且得到呢个外父嘅高度评价之后，佢觉得自己好幸福，咁啊启动咗 Standby Me 入边原创前面提过嗰个 program， 话叮当任务完成啦，佢要48小时之内撤离现代。咁样去过渡到再见叮当嘅故事。话说当年藤子系想收咗叮当嘅原作佢，所以先画个咁嘅完结篇出嚟嘅。因为呢个决定都几突然㗎，佢系冇伏笔冇过渡，甚至冇理由就直接话要完，总之我要离开现代返去未来世界。但好神奇地呢，叮当喺完结咗之后突然间个销路弹性。喺嗰个年头呢，因为资讯流通得慢啊，一啲冇乜宣传嘅佳作呢，有时间就会出现咁嘅时间差，即是话佢传开来的时候，佢已经系去到一个原作觉得已经挨唔住要执咗佢嘅程度啦。再见叮当呢一篇呢，喺单行本第六期我非常之记得，喺单行本第六期入面呢，最后面其实系唔足称嘅，即是话一本单行本嘅份量入面呢，个故事系唔够一完整一本单行本，佢要摄好多啲设定啊嗰啲嘢去摄满一本单行本嘅。你可见当时个决定系几咁仓促。如果正常嘅话，其实通常都会将个连载数量加到去足以一本单行本完整嘅情况下先去㗎嘛。咁所幸啦，呢套作品红得够及时啦，咁叮当系重出江湖之后先有呢一套国民漫画。咁讲返 Standby Me 啦。因为呢一 part 系同原作几乎系相同嘅，所以重点就在于个角色嘅演出上面啦。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噶 ，Standby Me 作为第一套 3D CG 嘅叮当动画咧，佢系好努力想做出一个好真实嘅感觉出嚟嘅。当然你可以话叮当咁嘅样，大雄啲咁嘅表情，点可能真实啊？但系你睇下，其实嗰啲花花草草啊，身边啲嘢啊，物件啊，甚至嗰啲衫嘅材质啊，头发嘅质感啊，佢系好努力想做到同真人非常相似嘅程度嘅。Standby Me 喺画面演出上其实系非常之用心嘅，佢系好努力去做出一个角色系真正存在嘅感觉。不过因为人设实在太贴近原著啦，所以佢系同呢个景系有少少格入格不入嘅。而且都系咁样，大雄同纪安打过一场咧，佢嘅伤势咧，我系觉得原作即系漫画版个伤势比较重少少，某程度上系完全超出咗细路仔打交嘅程度嘅。而且都可以留意一下，大雄每一次豁出去咧，其实都系为咗人哋而搏命嘅。所以正义老豆话佢系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人咧，其实又的确系冇错嘅，除咗佢飞一飞一少少之外。另一方面呢，佢真正发怒嘅原因亦都唔系因为自己俾人捉弄，而系叮当。所以可以话好大程度上大雄嘅力量系嚟自为咗他人而产生嘅。咁最后重逢嗰一段呢，就呢、这个就真系只能讲电影嘅声画效果嘅加成系非常之强力。去到呢个位呢，无论系日文嗰一场定系粤语嗰一场都好啦。大家我系听嗰啲肥啲肥嚟啊，抽纸巾啊呢啲咁嘅喊声系成个电影院都系。咁我亦都不讳言啦，其实我睇两次系喊咗两次。好啦，咁 Standby Me 嘅部分咧就讲到呢度，紧接落嚟下一节咧先系讲翻 Standby Me 2。